又到月尾啦，大家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嘅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嘅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哋，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喺度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嘅月费计划。 好，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睇星期三晚嘅本土最前线，有我同台长啊。咁咧就有单新闻咧必须要讲嘅，因为我觉得咧关注度实在太少啦。咁但系呢单亦都系单大嘅事情啦，吓。咁可能牵涉嘅人物比较少，所以大家就冇乜关注咯。咁就发生咩事呢？就钟汉林其实系咪今个朝头早啊？ 琴日朝头早 啦，已经系。咁咧就系系啦，系啊，琴日个朝头早啦。啲时间有啲乱，啲嘢发生得好密。咁咧就琴日朝头早咧，晨早就已经系俾呢个国安处拉咗，即系呢个香港警察嘅国安处拉咗。咁另外咧有两个叫做前學生動員的成員呢，就亦都是被捕的。如果大家記得的話呢，就之前在我想可能兩個月左右啦，兩個月前左右啦，就有三個叫做學生動員的，應該是前成員啦，因為他們說香港本部解散了嘛，他們應該不是成員的啦，那一個就叫前召集人鍾漢林，另外一個就是女仔啦，社運人可能認識他的 Yanny，咁仲有一個應該係男仔嚟，我都唔知邊個啊，冇乜印象，見到可能知。咁佢哋三個咧就俾國安拉咗，就話佢哋違反國安法。咁咧就話可能係因為嗰啲 Facebook 上面嗰啲字句啊、嗰啲 post 啊、講嗰啲嘢啊，咁其實都幾賴嘢嘅，即係從現有佢哋所謂嘅呢個法律嘅嗰個角度嚟睇咧，即係技術上嚟睇咧，咁就賴人嘢嘅。即係因為我都好有經驗，我個黨即係之前嗰個黨咧就俾人哋禁咗啊嘛。咁咧同律師都鑽研過，即係睇過好多啲法律嘅嘢。咁咧即係你唔好喺度諗咧，可以即係玩好多嗰啲古靈精怪嘢，即係話咩香港個本部已經冇咗啦。咁咧就我哋就搬咗去美國。咁咧美國做啲咩嘢咧？咁都唔關香港事啦，因為咧呢個係即係美國咧係叫做香港個法律管轄嘅範圍以外咁樣，但係就唔得嘅，即係因為咧喺嗰個即係 at least 啦，我唔知而家國安法嗰啲係點樣 ，at least 咧喺我嗰個叫做非法組織嗰條例嗰度咧，就寫明咧即係話你嗰啲咩任何海外聯繫啊、咩海外分佈啊、credit card 啊、海外運作啊嗰啲都唔得嘅，即係佢都係可以即係根據佢嗰個法例咧，佢都可以借你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去到國安法嘅話咧，都係會應該都類似啦，應該啲條文都類似，佢唔會俾你玩呢啲咁嘅嘢噶嘛。咁所以就賴嘢。咁然後而家再睇翻啲新聞咧，就話學生動員其實喺九月去到而家，咁其實佢都即係發布啊，淨係發布咗幾篇嘅文啦。咁啲標題都比較敏感少少嘅。咁我其中一個。即係比較清晰少少咧，我係記得係叫做學生動員發起呢個美國白宮聯署去支持香港獨立，類似係咁樣嘅嘢啦。即係類似啲啊，講漏咗係學生動員美國分部， 係唔係學生動員？ 係噏錯咗啲美學生動員美國分部就發起咗呢個聯署。咁正如頭先我所講啦，你講嗰啲咩海外啊、咩分部啊、咩咪即係又係你，即係喺佢個法律角度嗰度啊，所以佢都可以喐你嘅。咁而家究竟即係佢因咩事俾人拉咗之後點樣咧，就都冇人知嘅。咁咧事源就係琴日朝頭早佢八點幾應該就俾人拉咗啦。咁另外兩個成員咧，就一個喺報到嘅時候俾人拉咗，咁另外一個咧就報完到之後俾人翻 check 再拉嘅，係咪啊，局長？咁啊三個就拉咗啦，但係另外兩個成員咧好快夜晚就已經保釋咗出嚟啦，唔知點解喎？咁鬼快拉咗幾粒鐘放咗出嚟啦，即係。咁而鍾漢林到而家呢一刻咧，佢都仲未放翻出嚟。咁而根據啲新聞報道嚟講咧，就話鍾漢林咧原先咧其實係諗住係去呢個美國領事館嗰度尋求庇護嘅，咁咧根據呢、這個《蘋果日報》嗰啲講啦，咁咧就話有一個叫 Friends of Hong Kong 嘅一個組織就接受訪問，就話咧其實係鍾漢林咧喺事前咧係有接觸過、聯絡過佢哋嘅，即係尋求協助。即係鍾漢林咧就同呢個 Friends of Hong Kong 呢個組織講咧話。 我嚟緊要報到啦，我好驚入去報到咧就會出唔翻嚟。咁我唔知點解佢會咁樣諗啦，鍾漢林。咁呢個可以陣間去探討。咁而 Fans of Hong Kong 咧，佢就話啊咁樣啊，你想點啊？即係我想尋求政治庇護啊。咁鍾漢林可能咁講啦。咁就深敲，我唔知道佢點樣，即係因為佢入面就同蘋果日報講話佢係有去幫呢個鍾漢林去尋求呢個政治庇護啦。咁我唔知係點幫，即係可能幫佢打電話去美嶺，或者佢識人去美嶺，或者係建議佢去美嶺，或者即係揾條路線嗱，你搭呢架巴士去嗰度啦咁樣。我唔知佢幫到咩地步啦嚇。咁就佢又咁講，咁就同佢一路有聯絡嘅。佢話咁就話，因為朝頭早咧八點幾嘅時候咧，鍾漢林去到呢個中環啦，佢話美嶺咧就未開門喎，咁於是就去附近就 coffee shop 嗰度咧就坐住先等下。咁但係咧，阿鍾漢林咧就同呢個 Fans of Hong Kong 嘅人講咧，就話有人跟蹤佢，佢賣唔甩佢哋。咁然後好快幾分鐘之後咧就失去咗聯絡啦。咁然後大家就知道啦嚇，就即係佢被人拉咗。咁而政府方面咧其實都有回應嘅。政府方面咧佢就話咩司法程序處理。不過咧最即係有意思有意義嘅一句咧就係話，香港呢個地方咧並冇咩理據去俾人進行呢個政治庇護。講到呢度咧，我就即係醒起之前兩三年前講嘅一啲説話。嗰陣時梁天琦同阿黃台陽都未判嘅，我記得。嗰時我睇法咧就同阿輝講咧，就話如果香港係終於出現咗一個叫做有政治庇護嘅話咧，喺外國啦，即係譬如德國、荷蘭嗰啲咁計。即其實是一個反證嚟嘅，反證香港呢個地方出現咗問題。呢時咧就係、是、譬如話德國關咗塞林俾呢個黃台陽，即係德國都認同啊，或者認為香港呢個地方係有問題嘅，即係會產生政治難民，係覺得係一個合理哦。香港呢個地方係會合理地產生政治難民，我接收你係充滿嚟，即係話你唔掂咯，係咪先？簡單嚟講，咁如果英國又是咁樣，法國又是咁，又接收香港嘅難民，即係英國啦、法國啦、德國啦，係用隻腳、用行動話俾你聽，係冇錯，你香港係有問題，而家你哋香港係出現咗政治犯，即係 officially 正式地、官方地出現咗香港係產生咗政治難民，亦都有人係受到喺香港受到政治迫害，然後咧喺其他國家咧係得到庇護。其實呢一樣嘢咧，我即係我幾年前我講過啦，但其實都冇真係我所講咁樣發生嘅，即係我嗰陣時就講話，如果出現咗呢樣嘢咧，就大家可能會有個唔同嘅睇法啦，即係可能普遍人就會突然間叮一聲醒咗，就話哇乜香港會有政治難民，即係香港有政治壓迫咁樣。咁但係由於咧黃台陽實在係即係喺個主流媒體或者主流香港人唔係太關心或者喜歡佢啦，咁所以大家都冇理嗰件事。咁去到而家呢一刻嚟講咧。一個咁敏感嘅時間，如果啊，鍾漢林真係成功去到美國領事館，仲要喺中環咁樣行入去中國，去美國領事館，然後得到庇護嘅話咧，其實會係一個好震撼嘅新聞嚟嘅。即係雖然鍾漢林可能佢唔出名，或者邊個其實邊個行去都唔緊要，而係有一個新聞正式出咗就係話，香港有人受到政治迫害，然後美國係提供庇護。咁呢一個除咗一嚟頭先我所講就係話美國啦，即係或者即係國際上就會哇喺香港產生咗真係有政治難民、政治迫害。第二就係會對即係香港一個抗爭者嚟講咧，會有一個喺中共嘅眼中嚟講有啲不良影響嘅，即係話哇原來可以咁樣走噶，仲要係衝去中環嗰度衝入去就得噶咯喎。咁係咪有咩事我哋衝去嗰度得咧？咁會唔會形成好似南越北越咁樣成？幾百人、幾千人咁樣衝去美國領事館嗰度咁樣尋求庇護咧，出現呢一幕咁啊大鑊，係嘛？即係佢唔想引起呢一個原來你係可以輕易走佬呢一樣嘢嘅，亦都唔會俾你美國咁容易去即係有個身位可以攝到入嚟去講嘢啦，就係咁樣咯。台長你點睇啊？你話國安已經布曬喺附近啦，係咪啊？ 冇嘅，我從一個常識角度去睇啦。咁你譬如鍾漢林咁樣。咁大家知道有幾個目標人物就成日人跟佢㗎嘛，係咪佢不定係國安啦，或者不定係警察啦，咁總之係。 其實最近呢一輪都好多。 好多嘅。 即係你見到嗰啲咩周家成、王之峰譬如鍾漢林呢堆呢成日都即係成日都話啊有呢個跟嗰、那個跟住跟到好誇張，有一架車一架電單車仲有幾個人咁樣。 咁但係我哋睇嘅問題有好幾個角度啦，其一就係個歷史嘅角度啦。 咁喺八九年嗰陣時，事實上八九年之後啊，方麗芝就走入去美國領事館嘅。咁當其時都擾攘咗好耐啦，因為嗰陣時我做記者都有跟開呢樣新聞嘅，都係經過一啲談判啦。談判有一啲係表面嘅談判啊，即係舉個例，哦，你見到邊個同邊個講，有啲係台底談判嚟嘅，即係要應承一啲嘢，咁先俾你走。咁嗰個收尾走咗啦，咁收尾就去咗，首先去咗第一站去咗 Cambridge， 跟住去咗 Arizona 啦，咁跟住就即係十幾年前過咗身啦。咁其次即係更加轟動就係黃立軍啦，就應該係走咗去，如果冇記錯應該重慶嘅嘛。咁但係就當其時嗰個駐華大使洛德輝就叫咗，即係又係同國務院嗰邊拗過，咁、個 head 係阿希拉里嘅，就掟翻佢出嚟。咁但係文說嗰晚佢入邊就應該放咗料嘅嚇。咁但係呢件事亦都睇到美國領，即係當其時嗰個美國嘅政府處理就出，即係有問題嘅。 希拉里喎，民主黨喎， 民主黨嚇。 喂，都耐人尋味啦，係咪？即係呢啲可以事後。或者遲啲我哋咧都有機會。 洛家輝頭先我唔係講洛德輝，洛德輝我洛家輝 ，OK。 即係遲啲可能我都會有啲料爆出嚟嘅，又係好難講啊，係咪發生咗咩事？ 係啦， 而家平興冚冚，我哋陣間講啦。 咁第二個就你從一個常識嘅角度啦，譬如話你喺美國領事館，即係美國總領事館啦，其實而家你大家睇到佢哋都有半撤橋嘅意味喺度啦。就嗰個物業都賣啦，係嘛？咁今日太古亦都賣啦，都 哦太古就今朝就話停牌啊嘛，太古同埋太古地產，咁然後咧就話原來佢暗盤出售咗呢個太古中心一期，就即係市值咧大約係100亿啦，咁啊 太低啦，如果市值100亿就， 但係有幾個集團係有興趣嘅，即係大家都想爭嘅。咁樣咯，咁誒即係話太古係會撤資嘅，咁太古亦都係關呢個國泰事啦，係嘛？ 咁問題就係、是。你而家諗諗就係喺美國而家當前嗰個政治局面啦，咁佢如果呢單嘢發大咗嘅咁樣，咁喺美國嗰邊就自然會做文章嘅，即係啲人會用選舉選錢嗰個角度去睇呢件事，咁所以亦都即係我自己個人睇啦，我估計就即係佢真係肯去接收嗰個機會不太大嘅，咁所以成全就有， 即係你講美領接收鍾漢林， 係啊，我個估計係咁樣啦，咁第三個問題疑問就係呢個所謂香港之友 Friends of Hong Kong 呢個組織係咩組織嚟啦？似乎而家大家都唔係好想追查呢件事啊！咁我覺得後面有原因嘅，即係有啲嘢係大家覺得就即係唔喺而家呢個階段去探討係一件適合嘅事情，所以你見到頭先阿浩天都講咗，今日你唔見到太多新聞講呢件事， 好少新聞講呢件事，得幾單嘅啫，都同埋講得唔太深入咁樣咯。 係啊，咁我哋上次亦都揾記者去問過呢個美國總領事館，但係佢嘅答覆係官式啦，就係話我哋而家冇咩講。咁對於我嚟講就比較奇怪啦，因為點解？譬如鍾漢林係咪想去呢、這個唔到你個領事館去決定嘅？佢行到門口俾人滴咗，呢、這個領事館完全無能為力。但係佢有冇考慮過呢個可能性咧？咁呢個自己心裏有數啦，咁其次就係有傳說有四個人，學生動員嘅組織就話咗唔係佢哋嘅成員嚟，即係唔係佢哋嘅前成員嚟。咁但係我哋到依家都唔知呢四個人嘅身份。 亦都有呢個新界西呢、這個屯門區嘅區議員張可心咧，佢就話呢四個唔係學生動員嘅人嚟嘅。咁但係。換言而之，即係話係的確有四個人存在啦，亦都有呢四個人真係去過美國領事館啦。咁而應該都真係冇收到佢哋啦，係咪先？如果唔係就， 但係佢講嗰樣嘢就係你要問一問個時間啦，因為佢講係傍晚啊嘛。咁傍晚意思就話嗰個領事館嗰個辦公時間過咗啊，定還是美國？如果佢係美國嘅，入到去係咪個保安嗰度攔截佢？嚇、啊，即係話哦，我哋今日唔辦公之類啊，即係呢個唔會講明佢唔接收我哋而家唔接收政治庇護嘅，即係我係相信唔會咁樣嘅。但係 anyway 就係、是、即係你喺中環，即係無論喺呢件事發生之後，甚至之前，我覺得都滿布一啲嘅監察㗎啦。呢、這個監察應該有兩部分，其一就係一啲即係唔知咩人啦，第二就係甚至係一啲嘅CCTV 啦，周圍會睇住啦嚇。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去做呢樣嘢本身其實即係唔好講其他嘢，總之個風險係相當之高咯。 我講下我個人嘅揣測啦，揣測推測，因為唔識任何人收唔到任何風。 咁咧就首先講到監視嗰樣嘢咧，我相信其實本來咧都全天候廿四小時咧，已經係佈住美國領事館噶啦。你知啦，即係中國嗰窿嘢係咪？佢一定揾好多人，本來噶都唔關咩事啊，可能已經係咁多年嚟都係都會佈住有啲咩人出入啊，或者附近係咩動靜啊，都唔出奇。我相信啊，咁亦都啲咩可能性可以講咧？即係有好多我諗到，譬如話鍾漢林其實。可能佢知道好多嘢，即係譬如話，點解佢無啦啦會去揾嗰個 Friends of Hong Kong 話，哎呀，我驚我聽日去報道會出唔翻嚟，係咪佢收到咩風咧？嗱，有人講咧就話因為關台灣事，因為台灣咧就嗰個叫李賓豪係嘛，即係有條 啦嚇， 就因為咧就之前幫大公文會咧安排點樣去偷拍去跟蹤鍾漢林佢哋，咁於是咧就俾台灣拉咗啦，而家就即係大戒出境啦，話有罪咁樣。咁有啲人就話呢個係中共一個回應，即係拉翻鍾漢林出翻啖氣。咁但係我又覺得似乎冇咁簡單，冇咁曲折離奇啊！即係因為有其他嘅新聞同資料出現咗，就話鍾漢林其實係真係去美領嗰度，似乎真係去美領嗰度接受庇護啦，即係尋求庇護啦，有其他人尋求庇護啦等等。即係我覺得唔會單純係話。因為佢嗰個人被人哋踢咗出嚟，所以拉翻鍾漢林，我就覺得呢個唔太成立。咁而咧，點解會出事呢未必係因為好多國安部喺嗰度啊，定點樣？即使好多國安部喺嗰度，咁然後見到鍾漢林出現，咁啊點啊？一出現就拉佢啊！你唔俾我中意喺中環行街嘅係嘛？ 理論上係嘅，理論上係嘅。 一係越跟越跳，越跟越跳，跟住啊！你試下掂嗰度門，一掂到我即刻就塌你係嘛？又我覺得唔會係咁嘅樣。我覺得最大機會咧，其實就係事前咧已經係走漏咗風聲嘅。係會喺邊度走漏風聲咧？可能係啲通訊器材、通訊途徑啦。我覺得呢個機會其實比較微嘅。最大機會咧係鬼，即係有針或者嗰啲咁樣嘅嘢，即係可能 Friends of Hong Kong 入邊有鬼啦，有人有問題啦。可能其實鍾漢林係約埋另外四個一齊今日去美國領事館啦。咁然後嗰四個又同咗其他人講啦，或者鍾漢林同其他人講啦，即係其實喺尋求協助去美領嘅途中，甚至乎美領入邊有間諜都唔出奇。我真係有咁諗，我覺得有乜出奇啊？即係點解美領又？唔回應呢即係可能呢件事係比較敏感，會唔會當中有發生啲咩問題呢可能會唔會可能鍾漢林真係事前其實有同個美領去聯絡呢咁然後出咗事啦，咁美領就覺得咦，似乎賴嘢喎，因為佢同我聯絡咗。嗱呢個真係純粹猜測嘅，真係鳩噏嘅啫，鳩噏大家聽完就算啦，食飯送飯。咁可能美領真係同鍾漢林去聯絡，咁由鍾漢林賴咗嘢，咁佢都要，因為咁就關咗佢事噶啦嘛。如果鍾漢林冇同佢聯絡，突然間敲佢門，因為嚇佢俾人拉咗，我唔知咩事喎。 我都唔知咩事㗎，係 咪佢無啦敲我門，未敲我門都俾人拉咗啦，我點知咩事？所以我覺得最大機會就係事前國安差佬好咩共產黨知道咗鍾漢林嘅嗰個動作、那個動向，諗住去尋求庇護，所以就事先截咗佢。因為正如我所講，就係話佢唔想有嗰啲美國可以介入事件啊，開咗個逃生門俾啲人，俾咗希望啲人啊，即係佢總之就唔想有呢件事發生，唔想有政治庇護，唔想有美國介入，唔想俾啲人有一個希望，有一個走佬嘅一個途徑。咁所以就千方百計都截咗佢。咁告佢啲咩咧？好簡單啦，係咪？即係如果真係用咁嘅。的意圖拉佢，求其啦，係咪先？大把嘢可以入去啦，係咪啊？咁然後可能佢都冇得保釋噶。咁另外嗰兩個放翻出嚟，可能因為另外嗰兩個真係冇諗過去庇護咧。咁而鍾漢 林應該冇㗎啦。如果嗰兩個 係啊，可能嗰兩個真係冇嘅喎。拉翻嚟有冇諗住走啊？冇啊。哦，咁你翻去啦咁樣。但係鍾漢林，喂，而家證據確鑿喎。而家其實我哋可能截到呢份嘢，話你有。呢、這個意圖去走佬喎，或者甚至乎唔講呢啲嘢添，可能係嘛？直接就喂你犯咗法嚇，乜乜乜，唔需要同你解釋嘅，係嘛？總之截停咗佢。咁而關於另外嗰四個人咧，大家都會有興趣想知啦，係咪？咁我覺得咧，即係發生咩事咧，好有可能啊，好有可能就係、是有兩可能性：一佢哋識鍾漢林約埋一齊去；第二可能其實佢哋就冇關係嘅，純粹咁啱鍾漢林去，佢哋四個又去。咁 anyway 都好啦，就係佢哋去到嘅時候發生咩事呢 大家幻想下你去到嗰度咁敲門啦，咁會點咧？有個保安喺度啦，係咪？你有冇密碼入去？你有冇卡都？ 唔係你入嚟做咩先？你入做咩先？問你 做咩啊？政治庇護咯，跟住佢話嚇，敲就政治庇護。 唔係我哋冇啲飯喎。 你要打電話嚟預約先嘅喎，咁樣係咪先？正常一定係 網上預約。 你係衝到埋嚟，一定問你喎，你係咪有 booking 啊？有啲邊個啊？你揾邊個啊？一定係咁樣，你講唔出佢就好難俾你入去噶嘛。我相信有機會係咁樣攔咗落嚟嘅，因為又唔知頭唔知路，同埋對於佢嘅角度嚟講，喂，我點知道你邊個啊？哇，可能你係間諜咧，突然間你話想尋求庇護，我俾你入嚟啊，係咪啊？即係或者都唔知咩事，係咪？原來你係恐怖分子衝入嚟斬我，咁點算啊？冇得放你入嚟，係咪？即係好多嘅可能性，我哋唔知道，因為好多嘅資料我哋冇。咁亦都，我覺得唔應該去揣測太多即係大家背後嘅意圖啦。即係譬如話美國領事館究竟佢係咪真係唔想收咧？定係點樣咧？我覺得因為太多未知數啊，唔知嘅嘢。啱啱我啲都係溝噏嘅啫，強調多次都係溝噏，都係揣測。但係我覺得個可能性比較大少少啊，大過其他嘅可能性。咁我又真係唔知道美國領事館收唔收佢哋啦。咁我覺得就我傾向覺得美國領事館唔會唔收佢哋咯，因為之前講到咁口響，係嘛，搞咁多嘢，咁由鍾漢林佢的確係有啲躲嘅，即係有啲新聞啊嗰樣嘢。你如果你唔收佢，咁你好難落台喎。即係我覺得美國領事館你好難落台喎你自己。咁所以我覺得最大機會就係事前知道咗鍾漢林會去。尋求政治庇護，中共不想呢件事發生，咁咪截咗佢啦，就係咁咯。 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大家會睇到咧喺英文嘅媒體啦，都相當之多篇幅去報導。 反而即係本地係冇乜嘅， 本地就即係咁以啦，咁以報導啦。咁但係喺譬如喺英國睇《Guardian》都詳細，而家《Guardian》唔知點解近期咧，即係呢個月咧，佢香港新聞佢哋都比重相當之高。即是持續性的報咯，但如果你看譬如美國 CNN 那些就而家佢哋只是集中在那個選情度，即係其他嘅即世界大事，佢哋都冇乜興趣去處理啊。咁但如果你即係去睇成件事，就係你好明顯就係你而家香港出現咗政治犯啦，即係呢個係唔係我哋去講，而係國際承認嘅。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嚟嘅，即係你唔好講，即係你唔一定話講緊係咪去美國嘅，即係喺香港嘅一啲機構去尋求政治庇護嚇，而係你喺其他世界地方，你只要提供到一個足夠嘅理由，而嗰個地方係譬如話對嗰個國安法係即係反對嘅，咁而家甚至好明顯咧，有好頗多嘅國家佢反對咗國安法之後，佢係終止咗同香港嘅引渡條例噶嘛。咁呢個終止嘅引渡條例就唔係純粹一個姿態問題嚟，因為譬如舉個例，譬如話將來有啲喺香港，佢係因為嗰、那個一啲嘅暴動啊，或者政治理由而佢被判刑，而佢去到嗰個國家嘅話咧，咁終止咗之後，佢首先第一樣嘢，佢已經唔會俾你再引渡翻去，即係法律上已經冇引咗。咁跟住嘅另一個即係好邏輯嘅推斷就係、是、佢會因應呢個事件而即係去審核你嗰、那個。政治難民嗰個身份，咁所以成件事係有鋪排嘅。 咁香港都好唔鋸啦，之前又話唔係你飛我，係由我飛你嘅，即係而家唔係你終止嗰個咩引渡協議，係我終止你協議。 係咁你諗下，老實講，譬如舉個例，譬如話芬蘭咁樣，即係你有幾可引渡啫？即係你國家，你即係你諗下有幾可引渡啫？即係如果譬如 有幾多個芬蘭嘅罪犯犯咗啲好勁嘅事情，即係佢抌垃圾，佢唔會即係引渡佢。 係係啊， 即係大大單。 即係你嗰日係咪有個即係汪洋大盜咁喺芬蘭嚟咗嚟香港，你跟住引到翻引到，咁啊梗係唔係噶嘛？即係真係微乎其微啦。咁但係哇，你有人講就係佢去咗歐洲喎，佢可能喺芬蘭嗰度佢尋求個政治庇護咁就。就呢、這 個機會大好多喎、啊！香港人走去芬蘭啦、啊，我聽到有好似話已經去咗瑞典啊，咩都有啦。咁而其實香港咧，真係好介意俾人話佢話我唔同你玩啊，咁我好介意啊嘛。咁咧，其實佢今次即係頭先咧，我咪話即係政府其實回應噶嘛。佢、最後一句就係話香港係冇理據、即係俾人哋去接收政治庇護嘅。其實佢係好介意，佢都講到出口喎。 佢唔想話一樣嘢，佢唔想講，佢唔想人哋去確認一樣嘢，就是、香港嘅政治法。 咁但係呢個同一個金融中心係一樣㗎嘛， 基本上佢都講到明啦，呢個就係拉中漢林嘅原因啦，即係佢你問咗佢，佢回應咗你咯，咪佢就講咗啦，佢成篇嘢都冇乜意思，但最後嗰句有意思啦，就話俾你聽，我哋唔想想啊，有咩政治反出現啊， 係咯，咁但係個現實唔係你講㗎嘛。等於金融中心，唔係我話我係金融中心就係噶嘛，係人哋承認你先係噶嘛。咁人而家承認咗，人哋而家認為你有政治犯啦，咁你否認都冇用㗎，係咪？咁人哋即係只要你能夠，嗰個人去到嗰度，咁佢已經攞到嗰個政治庇護咯，係咪啊？咁所以大家唔需要，即係唔需要去拗呢個問題咯，即係啊。 咁而尋求政治庇護嘅人咧，可能真係要部署多少少咯，其實都有人講過話，即係唔係睇戲咁樣咧，衝去美國領事館嘅，即係唔係南越北越咁嘅嗰啲另計啊，係嘛？即係都難保香港有一日係發生咁嘅局面。咁、但係現階段嚟講咧，即係人哋三唔識七你咧，即係冇講話，即係可能我咧，我真係敲門都唔俾我入啦，係嘛？即係冇 話。唔係咁講嘅。嗱，我舉另外一個例子啦，阿桑琪啦，即係呢個經典嚟啦。頭先我哋講漏咗啦。在嗰個倫敦個厄瓜多爾嗰個即係使館入邊住咗成好 幾年， 好長時間，即係住到佢都謝曬啦。咁收尾就人哋轉咗裝啦，即係嗰個後邊個政府轉咗裝，咪趕咗出嚟咯。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好坦白講，呢個係一個無計可施嘅情況嚟嘅。即係你入到去咁樣，咁一定唔係短期之內即係會傾得掂嘅，一定喺度長好長時間嘅啦嚇。咁實際上都係等於變相坐監嘅啫，即係只不過條件曬好少少咁解。咁所以我自己，譬如我今日寫我即係我基本上嗰個思路都係，即係好多嘢，譬如話我哋唔知嘅，譬如話佢啊中國人去做呢個選擇，係咪一個明智嘅選擇？嚇，做個方法係咪應該咁？咁好多可以討論，但我最基本一樣嘢就係、是，咁你而家係個政府逼成咁樣，即係逼到大家，即係你係你就坐幾年監。是不是可能被人打鑊，是不是再黑暗一點，可能扔你上中國，即是很多這些的精神壓力在那裡。所以我們即不能夠說純粹去看那個策略、啊、或者那個技術層面的問題，而是看你現在整個政治局面個壓迫那個即是那個力度，那個即係壓力啊，係去到一個好極端嘅情況，係嘛？同埋諗下啦，即係你學生動員，你數埋個都係十零廿，二十出頭。 中學林而家好似都係十九歲， 十九歲啊嘛， 即係睇個身。 嗰個女仔就十六添，十六歲添， 十七啦， 十七啦。咁啊，基本上你即係你學甚至可以講話青少年嚟啦。 係啦，十八歲都未夠，中學都未讀完， 未讀完。 即係我記得我考 A level 嗰陣時，應該都係十八歲左右嘅啫，係嘛？即係佢哋連中學都未畢業，我中學林就考完 DSE 啦，上年好似，咁但係都係僆仔，廿歲都未夠，係咪？睇下手掹掹都未發育完。 咁你即係有冇咁嘅必要用咁嘅手段去做呢樣嘢咧？咁樣咁固然啦，即係我哋可以用呢個譴責，但係我想比較理性啲去睇呢樣嘢，就係佢其實相當之擔心，即係甚至係即係去到一個相當之極端嘅情緒，就係。覺得香港的年輕人基本上是反對呢個共產黨，即係佢哋個判斷係咁樣，所以就你變咗廣大啦、中學啦、其他大學，佢哋而家都要搞，就係佢一定要將呢種嘅所謂動亂嘅因素消弭於萌芽期間。 好啊，時間夠，休息一陣。